安妮同学今年多大了呀？ 保密。 真是的，那安妮同学一餐饭吃几碗呢？ 你昨晚不健身吗？ 哦，那么安，没啥可问的了。 身高体重要不要问我？ 啊，对对对，安妮同学愿意说的话可以说一下。 身高可以说一下，八四。 啊，很高。 体重呢？ 很重。 或者这么说，身高多高？ 高。 有多重？ 不重。 不重。 这不是你了吗？